的故事啊，阿妈话我真系变态，非洲牛肉好食，因为红色。起来，起来，起来，整个世界是山，老婆仔都走嘛，起来，老婆仔都走嘛，话斋，话斋，话我斋。 好，又翻嚟还债。 仲嚟？ 冇啦，冇冇嚟啦，冇啦。我成日都呢首歌应该系揾你个女嚟唱。 得啦，揾次一定捉埋我女上。 你几时还债？我问紧你几时还债、啊？ 我都连续两个礼拜都系啱，你都见到我啱啱先翻嚟。即系 真系忙啊。 系啊，啱啱先赶翻嚟咯又。咁下次如果有多充足啲时间咧，咁啊捉埋我女上嚟。 我哋跟进呢个快乐男孩先。 系。 在大陸不講快樂男孩呢，你不要諗住溝女或 者陳楚生啊。 陳楚生已經真係呢個廣東南海人士呢、啊、我真係查曬佢嘅資料啦，已經係攞咗冠軍啦，我哋為我哋廣東人呢佔返啲啊啲光彩啊。 我睇呀你。 咁嗰個冇睇呀，但我有我睇返嗰五強呢，嗰個唔知李傑定張傑唔錯，但係喺五進四嗰度輸咗。我記張傑。 其實我都係嗰句，就係冇乜所謂㗎，其實都係即係最後嗰十強呢，到最後都應該係好出名㗎。 喂，就唔係㗎，即係、啊、即係你話而家張靚穎到而家都係俾人讚緊，即係頭嗰三名先至係囉，即係好似阿李宇春啊咁樣。 我呢個睇際遇嘅，咁、啊、你咁張靚穎都係勁過頭嗰兩個添㗎。 唔係唱歌張靚穎真係唱最好。但係講如果講唱歌呢、這個陳楚生真係咁多個最好喎、 啊。吓、 啊。即係佢但我其實我鍾意邊個唱得鍾意個係我鍾意呢個叫做咩李傑定張傑嘅。 我 佢嗰次唱嗰首叫做 Angel 啊，真係掂到啊，真係我真係唔知啲大陸嗰人唱歌咁掂。 我就其實都係立過下啦，因為佢不斷都係咁樣重播又重播。咁、啊、但我就冇乜特別感覺嘅，因為我覺得其實上一次早幾次呢，即係我記得中央台又搞過一次，即係選男仔、跟住上海又搞過一次好男兒。咁、大部分嚟講我就冇乜感覺，因為我覺得你知啦，男仔睇返男仔又冇乜特別感覺，同埋嗰啲男仔大部分都樣衰，即係起碼超女嗰陣時候，嘩突然間有個張靚穎出嚟，咁你知嗰時好 sharp 㗎嘛，佢咁即係起碼有啲即係就算唔係聽歌當選美咁睇都幾過癮啦、 啊。即係咁囉。 咁但男仔我就真係冇乜特別感覺。 陳楚生都唔係好靚仔。 唔靚仔㗎，其實佢好奇形怪狀㗎，即係好多好樣衰㗎。即係如果你有機會睇下好男兒呢，我每次到而家睇返都係真係有啲想嘔嘅感覺。即係譬如有一個呢就有一個好似嗰啲我唔知咩名啦，就好矮嘅。咁然之後呢佢每次出嚟啲頭髮呢就整到呢烏哩馬叉咁樣，就好似龍珠嗰啲咁嘅造型㗎。咁就整到啲人咁，但係佢本身又好瘦削喎，又唔係好大隻嗰啲喎，咁所以即係一啲都唔型㗎。 但係呢而家 即係喺我哋眼中 而家深圳啦，其他地方我唔知啦，深圳呢這個陳楚生嘅專輯呢已經密落成行城市喎，翻版又有，乜嘢都有喎、,DVD 又有，真係出曬喎。 的而且確即係湖南衛視搞嘅呢啲咁嘅比賽呀、節目呢就嗰個 noise 係好大 的。我終於睇咗真情啊。 睇真即係喺上面。 嘩真係真係離曬大譜喎。 咩你又重播真情啊 唔係啊。 唔係咩真情 佢哋一 同。我即係我上次講嗰啲㗎嘛。係啦。 捉嗰條友咩佢老唔見咗個老公啊咁樣呢喂即係。 喂好好睇嘅真係。 我真係覺得唔真係將即係你個老公以後點見人 呀、啊、即係間唔中令過去呢睇下呢啲幾好㗎。同埋譬如話佢有兩個即係好出名嘅綜合性節目啦、即係好多人睇㗎，譬如一個就係快樂大本營啦、啊。另外有一個就叫勇往直前啦，即係兩個呢兩個節目都係好多人睇嘅， 八六 嘅 不如我睇過， 其實都係嗰啲好台灣式嘅遊戲節目。 即係而家一打開嘅電視喺大陸咧，唔係睇足球台咧，咁、我就一定係睇湖南。 咪講咗足球就呢個禮拜就即係好多足球睇啦。 我啱啱喺 廣州翻嚟啦，即係曼聯依家踢緊啦。咁其實我今晚本來有飛嘅，咁但係就因為要做節目啦，咁又返返嚟呢度啦。 咁呢啲係台長就想欠你啊，我冇欠你。 唔好講欠。其實我冇咩興趣睇㗎，即係如果有聽我做波證嘅話，即係我通常暑假嘅友誼賽呢，我就即係我覺得都係好似買團咁樣，我就冇乜特別。 咁而家廣州個萬年風熱唔熱熱啊？ 熱熱啊！我今日就即日來回嘅啫，我今日先上去廣州，即係東莞上去。咁就發覺就零舍。但即明顯嘅就係就通街就好多 紅衫黨 翻版曼聯衫買啦， 即多唔多人著啊？ 多人著， 即射文連搬咗上去啦咁樣。 多人著嚇，咁同埋就即真係 everywhere 都係曼聯咯嚇，咁 冇啦，玩埋金站就玩完啦。 玩完咯。 吓、啊，咁同另外就角逐啦，即系角逐就早几晚，中国就中国啲人就觉得好，有少欣慰嘅，知道因为角逐头即系好快出咗局啦。咁但系四强咧就南韩又俾伊拉克踢咗出局啦，跟住沙地又将日本又怼冧埋啦。咁你知咁啊，中国就觉得，咁我哋都唔系好弱啦，日本、南韩都香埋啦，咁样即系。即係好奇怪， 嗰場波我有睇啊， 係啊，我嗰晚有睇啦。 日本就 好奇怪啊，嗰場即係冇諗過日本會輸啊， 係咯，真係好奇怪 啊。咁啊，南韓其實抵輸嘅，因為整個比賽其實佢個入球率好低嘅，咁啊幾場波都係要成十二碼，咁終於都係死翻喺 十二碼手上， 係啦係啦。咁所以就呢、這個禮拜就好多足球睇咯，咁你知因為其實都係嗰句，因為中國即係嗰啲電視台咧就娛樂掛帥嘅，即係咧所有任何乜嘢嘅直播咧，乜鬼嘢咧都有嘅，即係比香港多好多嘅。即係譬如話，我曾經睇過啊，連士碌架都有直播。 係啊係啊。 係 啊，即係我諗都唔知有幾多年，即係香港未試直播，即係除咗早排有線直播香港嗰個之外咧。 即係中國神童丁俊輝係咪？ 即係係啊丁俊輝啦。 丁俊輝有親嘅話咧，佢都通常都有直播。 係啊，而家就因為有丁俊輝之後咧，就士碌架係一個好次嘅體育啦。即係其實而家中國就好多都係即係重點訓練嘅，即係揀啲七八歲僆仔出嚟咧。 你甚至而家你 地獄式訓練 㗎。甚至而家你翻去大陸咧，咁啊篤波咧，咁其實。都好多比以前多人打咗 喎。哦，周不時 啊！我喺東莞，即係喺東莞打波咧，周不時見到啲人，即係而家打波人係真係叻過香港， 水準好高， 水準好高㗎。即係喐下你求其搵條友，即係搵條彈散咧，求其都可以起個 break， 即係三四十度咧，喐下係咁易嘅。有文有路嘅，而家啲人打波， 我就見到佢打啲美國式， 所以千祈唔好諗住上去大陸抌雞，即係死緊， 俾人抌就雞， 俾人抌你就得， 俾人抌就得啦。甚至乎而家啲美國寶嗰啲，即係嗰啲八號波、九號波都人， 佢兩種啊嘛，因為佢仲比香港即係以前就香港都係最流行嘅時候，多數都係打大台啊，打英式啦。咁但係佢哋咧就通常兩隻都有嘅，即係好多波樓都係兩種台都有人打嘅。 即係如果譬如香港想打一下啲八號波、九號波，即係 哇，真係難揾啊！你而家以前嗰啲咩美國寶、北國寶嗰啲都全部絕跡啦。 咁美國寶、北國寶嗰啲咧就嗰個 size 唔啱嘅，唔係正宗嘅應該。 唔記得啦，我都唔記得。 因為我喺大陸見到嗰啲就比較正宗啲嘅，因為香港都有啲咁嘅桌球會嘅。咁我睇過正宗嗰張細台咧，即係美國台咧，係細啲嘅，係同大陸以前，即係以前大陸咧，咪喺士多咧門口都可能會有張咁樣台 啊嘛。以前啫，而家都係啦，而家都係噶，因為嗰啲係俾民工玩噶嘛，咁嗰啲台就即係你知啦，即係個波你打埋個箍度咧彈唔翻出嚟噶嘛。 唔係啊，好流嗰張台，即係 將啲台咧就已經幾年冇抹啦，啲擁嗰啲擁布啊蝕曬啦，跟住啲箍啊彈唔到出嚟啦。咁但係你唔好理夜晚咧，即係譬如我喺長安做嘢就係㗎，夜晚咧就。有幾笪地方咧，就好似即係譬如喺烏沙喺上沙嗰啲地方咧，就好多嗰啲好似我哋西環以前大笪地嗰啲地方咁嘅。咁佢有一個好大範圍，有瓦遮頭喎，落雨都打得室外嘅，即係佢有啲棚咁樣遮住。咁跟住然之後咧，就起碼都有成二三十張台喺度噶。 哇！ 咁就啲人滿曬㗎，啲民工就喺嗰度打波㗎啦。 即係我住水庫嗰時候咧，都有一張嘅，我記得係好似成個水庫得一張喺條街。 咪仍然都仲好多㗎，仍然都 咁咧就佢冇瓦遮頭嘅，落雨就揾塊嗰啲紅白藍嗰啲布冚住。哇！我諗如果真係要打咧，真係可能絕個波絕到絕 十一分啊！真係。佢哋就好低要求啊，總之有六個窿就得㗎啦。 哦， 嚇，即係有窿俾佢打得入就得㗎啦。 有十一個波。咁有支 Q 咁得啦， 系啦，咁啊，所以即系而家呢个都系一个几流行嘅运动嚟嘅，即系士碌架就。 其实今日咧就唔系讲呢个体育运动嘅， 系啊，呢度吹下嗰度 吹下，吹下先。首先讲啊，跟进翻呢个陈佐申，你唔识讲陈佐申，你真系唔掂啊！话声你听啊，我喺战南都要讲多啲佢啲网民。 哦，我都系今晚你讲我先识佢个广东话啫，因为我一路都系陈佐申咁样，我都唔知佢系咪姓陈，我都唔知。 咁一个唔好靓仔嘅男仔啊，但系唱歌一流啦。 咁啊，今晚有咩主题啊？ 因为咧上个星期三咧就同班朋友喺皇后码头啦，咁样就讲喺大陆有单案件，应该其实都好似喺湖南嘅，其实我唔知。咁就话说系有条靓妹食错药啊，食错嘢，咁咧就咁啊送去医院啦，但系个屋企人咧就冇钱医啊，冇钱喺度，咁咧就搞到好大镬啊！ 咁咧開頭就屋企人就跪曬喺個醫院門口啦，咁樣就希望佢接收那個女仔啦，那個小妹妹可能得個八歲以下，我唔好即係年紀唔好記得，我諗好似大紀元都有報道過，但係即係大紀元啲成日話假啦，但呢次堅嘅應該係，就跟住佢跪喺度啦，就迫使佢哋收咗，即係收咗呢個女仔入去醫院，但係冇醫到，冇醫到，跟住死咗喺醫院度呢條靚妹。咁啊喺跟住就湖南嗰個鎮仔去暴動喎，咁啊死咗之後，因為咁啊越搞越大啦，咁樣暴動，咁咧就有班即係可能啲大學生啦，即係嗰啲就喺逢係嗰啲搞六四又好，搞親咩社會運動都好，就啲黃校碼頭都好啦嚇，啊啲搞社會運動都多大學生出嚟噶嘛，係咪先？咁啊大學生出嚟聲援啦，就去做一啲社會運動啦，咁樣清場。呢次又唔係我哋香港啊，梗係差佬清場啦。佢哋唔係，佢哋就係解放軍嚟清場。奇就奇在咧，即係從來未做過嘅。即係呢次清場咧，就係所有網絡聯繫嘅嘢，就喺嗰個鎮仔全部冇曬。即係你互聯網冇，固網電話打唔到，無線電話都全部冇曬。就熄燈，熄燈咁停電，熄燈我唔知啊，停電咗幾個鐘頭。咁去遷呢一班咁嘅示威者。聽講就有百幾百人啦，就可能三百度啦。咁一日就死咗十幾個。哇，咁樣我講開話咁即係有得咁嘅 case， 咁關於大陸嘅，咁不如講下大陸醫療啦。 講醫療。喂但係講醫療之前我哋 介紹啲朋友先。 介紹朋友 先。今日突然間有中 嘉賓主持啊，都唔係突然中上嘅，都有目的嘅中上 啊。你做咩嘅？ 唔係你介紹自己先啊！ 我深圳虎人嘅，冇人上過嚟啦。 你條深圳虎人嗰日叫你做智能手機，你又唔做，你真係黐咗線。 怪得今日 ICQ 見唔到你個名啊！ 哇，第二日好早起身啊，大佬知唔知啊？八點鐘起身啦。 啊，你記住啊！你撐唔撐我一兩集先？ 撐。 得嗱，唔好即係傑斯仔咁啊！我好多冇問題。 低音啦， 喂音啦， 佢成日都喂佢冇寫 email 上嚟嘅。 啊冇啊！ 突然間殺上 有邀請噶嘛，即係好似我邀請盧永樂咁啊，盧永樂已經壓咗頭，佢真係大王。 send 咗幾次 SMS 啊？咁都乖咯。即係嗱，講大陸醫療咁，但係而家在咗三個啦，都叫普精啦，尤其深圳虎明幾個深圳兩。 唔係有首先有冇睇個醫生先？睇大陸啊，深圳虎明啊？ 我就未嘅，不過咧，我就出親 trip 之前咧。即係我呢排啱啱去完北京返嚟呢都會買定保險。 手信啦 手信但係冇帶下次。 你條友,OK, 我呢個節目唔好講手信先。 嗱我就有習慣嘅，因為我都喺上海做嘢啦。咁我當然嘅，其實首先就係公司要幫你買份保險。 當然。 咁你一買咗份保險呢就喺上我唔知喺第二地方喺上海呢就會有啲指定嘅醫院呢是比較貴價啲嘅，就俾有我 even 我買開嗰份咧，就係俾啲外國人睇嘅，即係自己指定嘅醫院。咁同埋咧就咁就會安心啲啦。同埋咧就係、是、都係嗰句，即係上去做嘢嘅咧，我奉勸大家就係咧，盡量去即係盡量一少避免去睇，唔係即係避免睇醫生。咁咧就我通常有個習慣咧，就係、是、咧我就會嗰啲頭暈啊、頭痛啊， 即係病死都翻香港， 喺香港攞定曬你所需要嘅藥。是啦咁有乜嘢呢就食返香港啲藥囉咁就會安全啲囉。咁同埋就係我喺大陸做嘢呢就即係我唔知你哋有做嘢就你譬如阿沈振夫人喺大陸做嘢有冇做工作證 㗎比較短期㗎所以都冇。 ok, 我就有做中國工作證㗎咁本工作證就成本好似passport 咁大本㗎。咁、做工作證呢就要驗身㗎。咁驗身我其實我就都有個試過兩次經驗囉。第一次就係、是、就冇好特別安排呢就去咗一間好簡陋嘅醫院嗰度做驗身嘅。咁做驗身嗰陣時呢就我後尾冇做到嘅。因為我發覺我就及到入面呢佢驗血呢係誇張到呢嗰啲針筒呢即係希望我睇錯啦但係嗰啲針筒係冇換嘅。 嘩 好恐怖啊！咁而成間醫院呢就好似個感覺好似街市咁樣入到去呢有啲好似屍臭咁嘅味道嘅。咁所以後尾呢我就唔做啦。咁呢就返去同公司講咁我話唔得我冇可能喺嗰度做驗身。咁後咩呢就再安排咗去咗一間呢就係、是、專俾外國人做驗身㗎。嘩咁嗰間呢就好似酒店咁樣㗎。靚到呢。 咁你真係咁使㗎話你睇。真係。呢啲咁嘅驗身嗰啲呢因為呢我有啲朋友喺大陸結婚㗎嘛。咁結婚呢都有一啲驗身證㗎嘛。咁樣。其實唔使㗎你畀錢。 佢就會話你全身都 OK 㗎啦。 唔係你睇下你邊度啦，上海係比較即係 official 啲㗎，同埋執得緊啲㗎。即係譬如話你如果你喺上海做嘢呢，就通常你知道，因為上海係懶係大城市嘛，窗口嘛，即係譬如嗰啲咩暫住證啊、工作證啊，執得緊好多㗎。即係譬如你喺東莞嗰啲話知你啦，你有冇暫住證？即係鬼人知咩？邊人做嗰啲十年都唔會做一次啦。 即係嗰啲咁嘅健康證明咧，百五蚊就搞掂，係香港人百五蚊咋。如果你國內嗰啲人咧，係幾兜嘢搞掂噶啦，驗都唔使驗，佢費事嘥。 哦，我哋嗰啲就好認真，同埋就係喺上海咧，我好多我啲香港同事都係㗎，就你唔使驚嘅。如果你驗身咧，通常十個九個咧，佢都話佢驗好多嘢㗎，驗你嘅即係驗心肝脾肺腎啊嗰啲，驗埋眼嘅。咁咧通常都十個九個咧都會話你色盲㗎。咁但係即係唔使太擔心㗎。 幾錢呢？如果 佢驗 吓驗一次身幾錢呢？ 我諗五百零蚊到啦，好似我記得，如果 喺上海五百幾蚊 到啦，吓咁又呢個就係我即係、就是、我少少睇醫生。 咁真係上海都唔貴喎，你喺深圳嗰啲大型醫院驗都八嚿水全身檢查。 咁就唔算係唔算話太貴嘅。 當然啦，你幫襯嗰啲屋仔嗰啲八五蚊唔使查啦，即係成張俾你啦，咁另外一件事啦，係咪先？ 咁好啦，咁睇醫生有咩奇離嘢呢？大家所知就 啊，分心心嚟講下先啦。 打咪吊鹽水先咯，第一時間就 打點滴， 打吊針，打點滴，吊針， 吊針啊， 咁呢個咧就係、是、又係咩嚟咧？即係如果有啲人唔係好清楚少上大陸嗰啲、就係我所知啦、可能未必啱啊。即係我就發覺咧就係、是、大陸人有個習慣咧就係乜嘢好細嘅病都吊針嘅喎， 咳都打， 係啊，咳又吊針，傷風又吊針，吊針咧就即係直吊，即係好似我哋去入醫院吊葡萄糖針嗰啲咁， 吊鹽水咁， 插住支針就插落去啲血管度、就通常插喺手背嘅嚇。咁感冒咧唔使講啦，感冒就好大件事噶啦，好似會死人咁樣，一定就係走去吊針啊！我成日都問我話點解你哋要吊針？我話我俾啲感冒藥你啦，喂拍幾粒就搞掂噶啦。我話有時感冒嘔下嘔下都嘔好啦，使乜一定要走去吊針啫？ 唔係最恐怖就係、最恐怖係一樣嘢，佢唔理你事無大小，你牙痛又吊針。感冒又吊針，發燒又吊針，你咳又吊針， 呢個簡直係迷思嚟嘅。 即係我諗你俾雷劈咧，都係吊針嘅。話曬俾你聽，真係噶，係冇人即係病唔係打吊針冇嘢打， 真係唔明啊！ 即係吊針有幾種嘅，佢哋有啲吊鹽水啦、鹽水針啦、葡萄糖、水啦嚇針，係奇怪到你唔係一定要喺醫院打嘅，喺診所打嘅，可以買翻屋企咁自己篤嘅。原來喺大陸咧，吉呢啲針咧係唔需要有牌嘅。啊！真系自己吉都吉到嘅。 佢坐喺度，佢等即系佢等睇医生嗰度咧，佢坐喺度一排咁样等睇医生咧、就系嗰度第二次吊唔水咯。 唔系啊，你可以买翻屋企吊啊。 买翻屋企，我知 道。喂，小则都吊一两个钟头 嘅。系啊， 我有识嗰啲朋友吊成日噶，系入医院咧。入，譬如我最近喺长安咧，我有几个同事感冒啊，即系大陆同事，佢走入去长安医院吊一日噶。 喂！俾咩 service 你啊？ 夸张喎， 吊完都唔会冇嘢噶，佢吊完做乜鬼啫啊？ 我真系唔知嘅，真系唔知嘅， 真系唔知嘅。 系咯， 但系深圳古灵或者阿杰斯，你真系打吊针都仲好。如果个医生唔帮你打吊针，你系大捻镬啊！你系大镬啊！ 吓，唔叫洗衣啊？ 唔系唔叫洗衣 啊？跟住你就会攞好多药翻屋企啊！我啲药多到咧，哇，即系唔知点食噶。又系好奇怪嘅呢样。 即系嗰包药咧，系多到咧，我谂你系要揾一个。我哋而家包报纸嗰啲报纸袋啊， 我谂药量系多过你普通睇，即系如果用翻伤风感冒睇，嚟喺香港睇医生，我谂多过喺香港嘅你攞嗰啲药嘅四倍五倍到啦。 我要咁讲，你喺公立医院佢俾一个礼拜药嚟噶嘛，你私家医师俾四日啫，系公立医院嘅一个礼拜药嘅四倍至五倍到啊。 系啊，系好夸张。 你咧即系夸张。 好易明白，好易理解啊！因為其實佢就係呃錢嘅啦， 即係最緊要就俾即 係係啦，即係藥攞到好多藥都唔使食噶，唔撚使嘅啲藥。 但係你唔知邊藥邊要食，邊啲唔使食噶嘛，係咪先？咁我有個朋友個例子就係咧，就咁樣睇醫生，咁醫生啊幫佢把完脈啦，把脈好犀利啊，唔使用嗰啲聽筒嘅把脈嘅喎，把完之後跟住又唔知點樣 check 完之後就話佢咩唔知乜嘢病啦，跟住俾一係咁開喎，係咁開喎，係咁寫喎。写完之后就出去执药，见到我啲朋友咁样深圳人嚟噶嘛，见到黐线尸鬼烂佢就走，即系前病都即系前打吊针咯。 其实仲有第三样嘢噶，如果又唔吊针又唔食药咧，第三样嘢又系几大捻镬。 合伙管啊？ 唔系，系打针就唔同吊针。 我識有啲係試過，即係係真係㗎，就係連續咧喺個醫院度咧，俾個醫生咧打針打兩三日嘅，係、 嗯、 由朝係咁打針打晚，我諗打幾十支針嘅。 啊，老練咁粗喎、啊、啲針。 好辛苦，打到個人咧温温頓頓㗎，但又係唔理解究竟點解要打咁多針。即係好奇怪， 收錢咯， 係啊，收錢咯，收錢咯，每支針同你計數噶嘛。但係嗰下咪你咪仲痛苦，即係係啊，即係咁啊，吉幾十支針。 咁一係唔係咁都有針灸嘅，喺大陸有啲病嘅又針灸啦。 係 有啲病就拔火罐啦，唔知點解又好似乜病都醫到嘅拔火罐啊掛沙嗰啲又係乜病都醫到 嘅。好中意呢啲嘅喎，大陸 有啲中醫嘅醫療咧譬如佢係有埋刮痧俾你嘅、嗯，醫院一個都唔係醫院。诊所里边咧系附设埋刮痧嘅， 系 啊咁当然啦吓，刮痧拔火罐我都唔知嗰啲，通常我去啊我翻揼骨啊咁我先至会有呢啲嘅啫， 系啊， 你系估唔到一间医院里边都有嘅，唔系诊所里边都有嘅啊，咁样诊所当然有好多药啦咁样，咁除咗睇呢个西医之外咧，仲会睇中医嘅， 中医系 啊，冇睇过中医啊你。 中医诶、欸，中医反而睇过一次， 你信啦、啊，真系信中药啊，喺大陆。真係喺大陸嘅信中藥好過信西藥。 你因為其實你不論廣州好深圳又好呢，佢嗰啲中醫院呢係好大規模。同埋呢最我記得呢最近應該七月頭到呢，咁我唔記得深圳發明即係中醫院唔知發明咗啲乜鬼嘅。咁好多香港嘅中醫嘅人員呢就專登走上嚟深圳學嘢。 嗯。 啊就嗰、哦、時香港報紙都有埋，我唔記得咩病。即系唔记得系咩疗法，即系有医生咁样教，即系教呢样嘢咯。 咁即系咁样，中医你有睇啦，贵唔贵咧？ 中医啊，都几贵噶，都几廿蚊噶。 哇，都几廿皮啊！ 几廿蚊一剂？ 一剂噶，伤风感冒啫嘛，都唔系。不过咧，大陆啲中医咧，有样嘢，有样嘢系几好噶。 例如 佢而家咧全部 automatic 嘅，即系话。你佢煲埋俾你飲，你拎走嘅時候咧係一包黑色嘅嘢，就唔使自己煲嘅。咁、哦、你翻到屋企點樣咧？將包嘢擺落好似以前，即好似我哋日清嗰啲湯咁樣咧、 嗯， 就將佢擺喺滾水度滾，譬如五分鐘啊、十分鐘啊咁樣樣，即係一杯餃子、一杯涼茶咁樣啦、 嗯， 就飲啦。 哇！呢樣真係你唔講我 唔知 啊！ 所以今晚有啲貢獻啊！ 屌大佬，真係我哋 真 係 唔知道， 我哋買 video 啲人真係全部有料到喎！話聲你聽， 喂，呢啲香港真係冇嘅喎。 香港好似 香港係 冇啊！香港有冇啲人？ 香港就好似有啲，就算有規模嘅，就係喺嗰度煲埋俾你飲，係啦，煲埋俾你飲。 即 係 傳統啲㗎嘛，香港嗰啲，佢哋嗰啲都有百子櫃， 係 都有百子櫃，都係咁樣執俾你嘅。但係咧，佢就後邊有個。類似廚房咁嘅嘢，咁就同你高温處理曬，即係冷係消毒曬，咁、嗯、然後咧就整，咁你個面質得翻嚟咧，有啲咧就一粒軟咁樣嘅，有啲咧就係頭先我講嗰啲一包水咁樣，一包黑色嘅嘢。 就你翻到屋企再沖。 你翻到屋企再沖，如果你咩嘅話咧，你可以即拍。 係咪即係好似整個揾嗰啲密實袋，定係咩嚟嘅咧？嗰袋啊？ 嗱，嗰袋 自己玩個兜去咧。 嗰袋係密實袋嚟嘅，即係比密實袋更加密實，即係基本上係啤曬嘅，即係密實袋都話有個嘢可以開，佢就啤曬一個袋，即係等於以前咧日清嗰啲湯咧，咪、有石子包住嘅，因為有就封密曬嘅。 即係你唔剪開咧係飲唔到嘅。 你唔剪飲唔到嘅，係、 哦、 啦，同埋個膠袋都幾惡毒爛嘅。 喺邊度揾到㗎？係你講嘅係深圳。 深圳中醫院咯。 我喺深圳可以揾得到。 深圳有中醫院，其實都呢樣嘢，我見到都幾普遍，因為聽到廣州都有咗好耐呢樣嘢。 广 州医院都好，中医院都好耐嘅， 因为 中西疗法都有呢啲嘢噶嘛。 因为我喺上海就绝对冇噶，因为上海就啲人就完全系唔兴饮凉茶噶，即系系啊，系呢个系全部即系全好多人都知啊。即系如果你上海开凉茶铺咧，我谂你挨唔够三个月就执笠噶啦。 佢又唔系凉茶嘅，即系 上海系冇人饮凉茶。 佢又唔系凉茶嘅，嗰啲叫咩两杯水煲埋一碗。 唔系，即已经系冇噶啦。喺上海人系唔会饮凉茶啦，唔会饮啊老火汤啦、煲汤嗰啲咧，全部 哦，佢饮滚汤， 佢哋系唔饮噶。佢哋但系咧，佢哋好奇怪就系，譬如话佢食嘢食到好热气咧，佢哋都冇乜话好似我哋咁样，即系出。 暗疮啊或者嗰啲嘅。我諗係同佢哋同即係喺上一個水土問題，因為佢啲水係比較涼嘅，所以佢哋從來都唔需要飲涼茶 嘅。因為佢哋啲水，因為佢哋啲水係地下來嘅水，即係北京都係嘅。你北京咧話知你出面卅幾度啊？ 係啊， 你只要你洗一個面咧，你感到非常之涼快，好鬼死正嘅，即係嗰啲地下嗰啲抽啲地下水咧，即係佢唔係我哋香港嗰啲天井嗰啲，好鬼舒服。 所以我成日有啲朋友就喺上啱啱上嚟上海就成日問我噶，喂上海有冇24味飲啊？我如果你揾到咧，我乜都得。 北京 係啊，係冇 茶都冇， 涼茶、五花茶咩都冇。 北京飲唔到茶噶。 唔係除咗一種咯，就係、是。全國都有嘅黃老吉咯，黃老吉就係涼茶嚟。 因為黃老吉係國宴之乜嘢咩飲品嚟㗎？ 係啊係啊係啊！ 除咗嗰只 好巴閉嘅， 除咗嗰只椰子汁之外， 係 嗰只椰風 啊 只。 啊椰風之外咁樣， 唔係而家已經係其實普遍喺全中國都所有好多人都有呢個習慣嘅，即係譬如話喺香港唔會啦，譬如香港我哋如果熱氣嘅，咁我哋會屋企自己煲涼茶啦，或者出街飲廿四味啦。但係大陸嘅人咧就係、是。一熱氣咧就會買拍幾罐黃老吉噶啦，即係黃老吉係我哋就覺得冇乜效嘅， 即係冇效。 即係但係佢哋就 OK 嘅，即係覺得哇拍翻幾罐就得噶啦。 即係黃老吉啊，真係打 掂。黃老吉覆全國都有罐裝，有乜好風行好多年嘅喎。係 啊， 嘢 嗱喂，節目未完咧，但時間就差唔多。我係咪會而家我暫時呢個醫療第一節嘅節目，我俾少做少少第一節嘅總結，係咪真係病咗？即係如果喺深圳啊、廣州咧，真係遲遠睇中醫咧。 第一，你話如果你首先咧，就要你話醫療保險先，有咩事咧，加翻香港醫啦。 啊， 如果你真係小病嘅，睇下中醫咯，千祈唔好打點滴啊。 就算時間唔夠，都要講埋啦。咁如果你買保險，幾錢到先？ 如果我兩隻都買咗，150蚊嘅又有，50零蚊嘅又有。 如果唔係好貴㗎就 點包法呢講少少聽下先。 基本上我嗰個呢兩個都係嘅，有咩事呢就飛返香港嘅。 係咪 咁咪買俾佢託呀， 咁你買嚟做咩 呀？係囉。 咪呀，有咩事佢飛，有咩事你報警，跟住佢即係佢有啲醫療嗰啲，跟住飛返香港醫。 唔係我詳細就唔係太知呀，即係我嗰份呢就係、是、呢就買之後呢就其實我係 through AIA 嘅。咁、嗯、然之後呢佢有一辣呢嗰啲大陸醫院嘅地址就會俾你㗎。咁、嗯、你去到你 show 張卡呢就然之後呢就唔使俾錢㗎，就會可以喺嗰度即係診治。 即係大病咁就算話唔使俾錢，譬如你假設俾車撞到咁樣好大鑊嘅。咁佢包你幾多錢先？香港都係呢類型㗎嘛。 哇，呢個我一時間真係話唔到俾你聽，因為你知啲嘢通常係公司做㗎嘛。 你話？ 15萬 啊，深圳府人補充嘅。咁其實以深圳府人講85蚊係一年定一個月啊？ 唔係嗰幾日嘅啫。 唔係佢嗰啲係一個 business trip， 咁然之後再買嘅嗰啲所謂叫意外保險啦，應該係。 即係等於你而家香港八達通一嘟，即係火車站一嘟嗰啲咧。 即係旅行保險嚟 㗎，嗰種咯。 即係8蚊一日嗰啲。 係啦，不過我哋就85蚊。 哦，咁8蚊日咧買個安全咧，真係好鬼抵。即係我哋好簡單啦，即係建議朋友，即係去呢個深圳或者廣州病咧就睇中醫啊，同埋呢個咧如果真係。去 trip 咧就買呢個旅行保險啊！ 係買保險首要啦，同埋就係咧有力氣就一定要咧，盡量都係翻翻嚟香港醫。係 啦，係啦，即係最緊要翻香港醫， 就唔好睇醫生啦。即係其實睇醫生真冇乜大幫助。 佢都係叫佢打點滴啫嘛。OK， 係啦， 好， 休息翻嚟再傾。OK。